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有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。没有你，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

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， 经典。